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首先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持续发布了低温蓝色预警。受到持续补充的冷空气影响，预计6号到9号本市将会出现持续的低温天气，平原地区的日最低气温将会降到零下10摄氏度左右，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我们来关注北京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北京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早晨的气温非常的低，早晨出行提醒您要注意防寒保暖，白天的能见度还可以，比较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明天的最高气温是1摄氏度，今天的最低气温是零下10摄氏度。在这里也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祝大伙心情愉快，出行平安。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首先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 4.1， 属于轻度拥堵级别。来关注一下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东二环的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到丰益桥北向南方向，南三环的丰益桥到杨桥西向东方向，还有南四环科丰桥到十八里店桥的西向东方向。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的运行，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车多，行驶缓慢。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方向，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国贸桥东向西方向目前都是车行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和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访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和大伙来聊一聊，如果脑卒中发生之后，在康复方面经常遇到的一些误区到底有哪些呢？统计显示，脑卒中目前已经成为了我国第一位死亡原因，也是中国成年人致残的首要原因。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脑卒中幸存者当中，约有70%到80%不同程度丧失劳动能力。度过脑卒中急性期之后，有很多患者会出现口齿不清、流口水、行走困难等情况。如何康复、提高生活质量？多说多练就能够见到效果吗？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老年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陈雪丽和您说一说卒中后的康复误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老年医院康复医学科的主任医师，也是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陈雪丽陈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卒中之后的康复误区。首先呢，有请陈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卒中之后在康复方面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什么。在节目的预告当中啊，我们提到了说卒中呢目前是我国成年人第一位的死亡原因，也是中国成年人残疾的首要原因。卒中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像脑梗啊脑出血啊都算是卒中的这样的一个范畴？ 对对对。 很多这个我们说家里面老年人出现了这个卒中的情况之后啊，即便是我们说去医院救回来了，但是之后的生活质量好像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也想问问这个陈主任，在临床上像卒中患者在我们急性期之后比较常见的比如说生活方面受到的影响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脑卒中以后呢，它的致残率还是比较高的。因为神经脑损伤之后呢，会导致运动的一些障碍，然后感觉障碍，同时还会有言语、认知、吞咽等等各个方面的一些障碍。所以呢，我们脑卒中以后的60%-70%的病人会出现这个运动方面的障碍。 就是走路没那么顺溜了。 对，我们俗称就是专业术语也可以叫偏瘫。 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在出现了这个卒中的情况之后。咱甭管是我们说脑梗还是脑出血，救回来之后好像说话都没有以前利索了。 对， 有的时候呢特别着急想要表达，但是呢含含糊糊，总是嘴里面像含着东西说不清楚。这个时候啊，你跟他说让他慢慢说，有的时候发现这慢慢说好像他也说不清，这个时候家里面就特别着急，说这是一直会这样啊，还是说这只是持续一段时间，随着我们的时间增长慢慢的恢复可以达到以前的这种语言能力。到底这个康复能够让我们的这些患者在卒中发生了急性期之后的这些后遗症，也就是这些我们说降低生活质量的行为能不能够有所改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陈主任跟我们好好的说一说，也教一教大伙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真的非常不幸家里面有亲人朋友出现了这个脑卒中的情况，我们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一些小窍门能够帮助他们尽快的恢复健康。 好的。 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陈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今日头条和腾讯视频的手机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互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在节目结束之前选出两位幸运的获奖听众，每位朋友送出一个我们节目为大伙准备的精美纪念品一份。那今天的互动有奖问答的题目啊，是想问问大伙在脑卒中发生之后这个卒中后的恢复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也就是卒中之后如果我们想要康复治疗的话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问题稍微有点难，陈主任咱给大伙三个选项吧。 好的，我给大家三个选项啊。第一个选项是脑卒中以后呢，急性期治疗后才开始。急性期结束以后才开始康复。 急性期治疗之后咱们再开始康复，这是 A 选项。 B 选项的话是急性期病情平稳以后就马上开始康复治疗。 也就是说治疗其实急性期的治疗还没结束呢。 对。 只是病情平稳了之后咱就要开始康复治疗了。 对对。 这是 B 选项。C 选项呢？ C 选项是发病以后一个月。 发病之后一个月。给了大伙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卒中之后的康复治疗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给了大伙三个选项。 A 选项在急性期治疗结束之后， B 选项在病情平稳之后立刻开始康复治疗， C 选项是在这个我们说卒中发病后的一个月。那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大家伙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也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和您想问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和我们的这个电话还有我们的网络直播平台。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 目前本市已经进入到了流感疫苗的高发期，那流感疫苗的接种到底哪些人群是需要的呢？原则上六个月龄及以上所有愿意接种并且没有禁忌症的人都可以接种流感疫苗，建议优先接种的人群主要是有五岁以下的儿童、六十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特定的慢性病患者、医务人员、六个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孕妇或者是准备在流感季节怀孕的女性。口臭是一种令人难堪的口腔问题，不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在工作当中，一个人如果有口臭的情况，无疑会给自己和他人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菊花茶是一种清除口臭非常好的物品，每天喝两到三杯的菊花茶能够有效的清除口臭。口臭大多数是由于胃火太旺所造成的，而菊花茶正是一种可以去除胃火的茶叶，所以说菊花茶能够降温火，也能够治疗口臭，效果非常的好。中国人最讲究的是吃，加上药食同源的传统，养生也愿意从一日三餐来着手，相应的江湖上的谣言关于吃的也是最多的。2015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了报告，将牛肉、羊肉、猪肉等红肉列为较可能致癌物，也是 2A 类的致癌物。消息一出，很多人都在质疑，也有一些人表示了担忧。世界卫生组织解释说，红肉和癌症之间的证据有限，报告的建议是在合理饮食的情况之下不增加使用量。其实红肉是 B 族维生素、锌等人体必需营养元素的来源，人们非常有必要吃，也可以吃。只不过涉及到吃，大多数情况之下没有绝对的能吃或者是不能吃，重要的是我们把握适度和适量的原则。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老年医院康复医学科的主任医师陈雪丽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卒中后的康复误区。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陈主任就和大伙儿说了，其实在现在的这个卒中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急性期治疗之后虽然命保住了，但是多多少少可能会留下一些我们说后遗症，会影响到生活质量。有一个网友之前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来了求助，咱先解决一下他这个问题哈。 好的。 这个网友说自己的爸爸今年61岁了，一直呢患有高血压，血脂也偏高。最近呢，爸爸总是说感觉全身都没有力气，手脚发麻，大脑很清晰，但是呢表达不出来，有头疼、莫名恶心、嗜睡，还有眼前突然变黑和吞咽困难等等这些症状。说有的时候呢一天会发作好几次的时间，但每次时间都不长，比较短。然后呢说这个有一天爸爸整个失去了意识，突然昏倒了，于是送到医院去抢救。抢救过程这个医生就说了，爸爸这是得了缺血性脑卒中，因为呢脑部供血的血管内壁上有小栓子脱落之后导致了动脉的栓塞。现在呢爸爸虽然这抢救过来了，但是呢后遗症挺多的，说有偏瘫的情况，四肢麻木，呼吸无力，吞咽困难，视力下降，口齿不清，感觉障碍，无意识。他说自己感觉天都快塌了，想问问这样的情况还有生活自理的希望吗？这是一个网友的爸爸。这个我们说其实高血压之前就有各种各样不舒服的情况，但那个时候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对， 真到我们说这个脑梗发作的时候去医院抢救，虽然命保住了，但是有一系列的后遗症。想问问您，是不是有很多的朋友其实在临床我们说出现了卒中的情况，都跟这个朋友一样，之前有一些小的症状忽视了没当回事儿， 对， 真到医院抢救完了之后后悔了，早点发现就好了，有各种各样的后遗症。 这位网友呢，他其实通过他父亲这身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点。首先第一点呢，他之前的话是反复多次的发作，但是呢很快就缓解了。我们临床上这是叫一过性脑缺血发作啊，就叫 TIA。其实 TIA 呢这时候呢就已经开始要进行干预治疗了，然后它可以减少这个脑卒中的这个发生。但是呢这大多数病人的话他 没有这医学常识， 对对对，很少去重视这个 TIA。所以呢往往好多呢就 转化成 了， 对对对，然后就导致很严重的一个那个脑血管病，对，所以像这种发生以后呢，发生之后呢，它出现的这些症状呢，其实就是我们脑血管病、脑卒中它常见的一些症状，你比如说感觉的、运动的，甚至还有这个意识障碍，意识障碍，所以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重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倒是建议他，要开始就是接受这个规范的康复治疗，你包括有促醒啊，如果他要是说老是昏睡不醒，这时候我们可能是有嗜睡啊，是不是能叫醒，然后呢同时伴有这个肢体的运动障碍呀、然后还有感觉障碍呀、包括还有吞咽言语等等这方面的，所以要接受这个规律的康复治疗，然后看这个病人对康复治疗的一些反应啊、如果要是应该的话，就是说是经过规律的康复治疗之后，多数都会能明显好转，功能有明显提高，所以我还是建议他要尽早的去进行康复治疗。 其实康复治疗这个概念在我们国家算是我们说比较近些年才发展出来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可能之前我们只是说把病治好了，很少会关注到康复治疗，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的健康意识越来越高，其实我们国家的康复治疗方面也发展得非常快了。陈主任，我想问问您，在临床上有没有患者找您咨询的时候，您跟他说应该进行康复治疗，患者就问你，这康复能康复到以前的样子吗？这要康复不了到以前的样子，那我还康复什么呀？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康复了？有患者这么问吗？ 有这样问的，而且还为数不少。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康复呢，它是康复医学的话，在咱们国家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进入和发展的，而且这二三十年的话发展迅速，也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随着这种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这个生活质量的一些要求，所以呢大家越来越重视这个康复治疗，而且脑卒中以后的康复治疗的话，它的有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而且是确切的，只要你做康复的话，它前后对比的话应该是有效率是100%的，但是呢就是说康复它是针对功能啊、针对功能，它没有治愈啊、它没有治愈这一说，只是功能明显提高啊、然后明显会改善，会提高他的一些功能的自理能力，还有的话会减轻他的一些并发症的发生啊，你比如减少卧床，如果这个病人一旦卧床之后，肺部感染啊等等一系列的并发症，而且可以降低他的一个死亡率，减少这个护理和家庭的这个经济负担，对。 所以说，其实康复治疗啊，不光是让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其实对于整个家庭来说也是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对对， 因为像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陈主任就说了，有很多我们说卒中的患者，在急性期之后会出现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这个时候就要卧床休息，不光我们说患者难受，其实家人时时刻得找一个人盯着照顾他，上厕所有的时候可能都没有办法自己去，那这个时候通过康复治疗，他就有可能能够恢复到一定的自理能力，我们不说能恢复到得病之前下地乱跑的程度，但至少他是不是可以恢复到不用卧床了，甚至我们说一部分的生活状态可以自理了， 对对，减少这个护理负担， 所以说康复治疗啊，我们也是告诉大家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呢不光是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个有必要的事情，对于整个家庭来说也能够减轻很多的负担， 对。 那康复治疗既然要进行，尤其是卒中的患者，我们说后遗症比较多的话，那什么时候介入会比较好呢？是在急性期结束之后啊，还是说越早介入越好？ 这就是刚才我们的那个 互动问题的答案哈。这个我看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回答了哈，我们先看看大家伙的答案，然后呢再让陈主任来说一说哈。我们来看一下，大部分的朋友我看了啊、选 B 的是占大多数，李梅、有往直前、霍如意、健康是福、圆圆这人啊、生不如死中年人、慧智兰心都选的是 B， 然后呢选 A 的朋友也不少啊、美妈、甜蜜宝还有紫金之晨、踏雪寻梅都选的是 A 选项，选 C 选项的相对来说少一些。这个咪咪就说了，说康复治疗应该是从治疗之后平稳开始，选的是 B 选项。慧智兰心说病情稳定之后就开始是比较好的，及早康复治疗能够让患者的肌肉不萎缩，增加血液的流动，也有助于病情的恢复，到底是不是这样？这个陈主任先说一下吧。 好的，看来大家就是网友们，就是说听众们对这个康复的意识还是比较强，而且知识掌握的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这个 B 选项是对的啊、是正确答案。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卒中以后的话是 像这个急性期以后的早期介入啊，而且就是说越早越好啊，所以这个的话只要是生命体征平稳，然后呢就要早期开始他的一个康复治疗。 哦，也就是说送到医院我们在急救之后，这个时候只要病情平稳了就可以开始康复治疗了。 对对 啊，可能听到这个大家会有点纳闷，这很多朋友出现了卒中之后，尤其是急性期虽然平稳了，但这个时候依然是处于一个我们说卧床甚至自己不能动的一个情况，甚至还有的朋友这个时候还有点昏迷或者半昏迷的状态，这时候您怎么就说让他开始康复治疗了呀？这康复治疗他接受得了吗？ 这是个好问题啊。其实呢就是我们在不同时期，脑卒中的不同时期，我们是给予不同的康复治疗方法。而且他的目的和他要达到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比如急性期治疗的时候呢，往往病人是卧床的，这时候他的整体的身体的状况是下降的，包括还有甚至比较严重的还会有一些嗜睡了，还有就是昏迷啊等等这些情况。但是呢像这种情况很容易出现一些并发症，你比如说肺部感染啊，他会出现一些坠积性肺炎啊，甚至呢还有就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因为卧床之后制动啊，所以呢这些并发症都会可能出现。另外还有刚才网友们说的这个会出现肌肉萎缩了等等这些情况。那么我们早期的话会对这个患者进行这个良知位的摆放啊，因为他偏瘫侧啊，你比如他肢体出现偏瘫了，这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正确的良知位摆放，告诉他就说是你平卧位的时候啊，然后这个肢体偏瘫的肢体应该怎么摆放，然后仰卧位和这个侧卧位的时候怎么去摆放啊，这些的话都可以预防他这个肢体就是急性病治疗以后他肢体的一个张力的问题啊，甚至他还有一个这个异常的这个关节活动度的问题。 也就是在患者不能动的时候，他怎么躺，我们怎么摆放他的这个手和脚，这些都是康复治疗当中一部分。 对对对， 也都能够减轻他恢复意识之后可能身体带来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损伤。 对对，而且早期的话我们会给治疗师的话会给他一些个被动的一些治疗啊，被动的一些运动疗法啊等等，这样的话会预防他的一个肌肉的萎缩程度啊，还有的话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等等这些。 可能很多朋友看这个康复治疗啊，更多都是从一些影视作品当中看到的，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这个下半身不能活动了，我们说出现了残疾的情况，然后呢康复治疗就是扶着这个双杠开始一步一步的练习走路，特别的艰难，一开始走不好，后来逐渐哎可以不用扶着了，拄着拐可以走， 对对， 再到最后把拐扔掉了。大家觉得康复治疗一定得是这种才算是康复治疗，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误区？ 对对，大多数呢都认为就说是我现在病情还不急性期的时候你就给我做康复做运动，好像和我们常规的这种想法是相违背的。另外大家觉得急性期的时候我应该更多的是去休息啊，其实呢现在的理念的话，早期的这种脱离卧床状态这样的话会减少我们好多并发症的发生。另外的话我们可以原来你比如说刚开始急性期的时候他没有主动的运动，这时候我们可以去诱发他一些主动运动，但是在量上面我们会去掌握。 也就是动是有必要的，但是具体怎么动，动多大的量，需要有专业人士来把关。 对对对， 因为这个时候毕竟我们说患者还是比较虚弱的一个状态，咱如果动大发了，有可能我们说适得其反，反而让这个患者受伤。 对对对， 好，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让陈主任跟大伙说说，如果家里真的非常不幸有朋友或者是亲戚出现了卒中的情况，咱们在比如说这个急性期刚刚平稳之后，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怎么摆放胳膊腿啊， 对， 还有就是怎么让他被动运动啊，咱们在下半段的时候好好教一教大家伙。 好的， 上半段再来回答一下大家伙的问题啊。慧智兰心想问问说，脑卒中的康复好坏和年龄有关系吗？因为现在我们说很多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都有年轻化的趋势，像年轻人恢复起来是不是比老年人会更有优势一些？ 对，大多数是这样的情况，因为现在就是年龄啊，其实我们康复治疗的影响因素很多啊，年龄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加的话，他脑部的这个情况不如年轻人，另外他整体的状况，包括还有一些慢病的合并啊等等，这些都不如年轻人。但是呢，就是也得两方面去看啊，老年人的这个康复效果也还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还要看他的具体的损伤的面积啊，损伤的部位啊，甚至还有合并症的这些情况，去综合分析判断。 好，年龄是一方面的因素，但绝对不是决定因素。 对对， 嗯，好啊。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父亲脑干出血，治疗之后呢，左半边的身体一直没气儿，眼皮儿啊有点耷了，看东西的时候视力有点模糊，但是基本生活自理没什么问题。去医院看过之后呢，现在急性期已经过了，一直在家吃中药进行康复治疗，已经半年多的时间了，但是感觉这父亲的恢复速度特别的慢，就不知道自己要不要坚持了。也想问问您，像这个朋友，他应该康复治疗是有这个理念，或者说正在实行，是给这个父亲吃了一些中药，但是半年多的时间，感觉速度恢复的特别的慢，这个情况正常吗？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就是常规呢，对中医还是比较信任的，你比如针灸啊、推拿呀，甚至还有一些中药，这是康复里面的一部分啊。我们现在康复的话，其实中医的康复已经是纳入到我们康复的范畴里面了。比如说针灸、推拿呀，它这些会促进它的这个肌肉的一些恢复啊，然后减少关节的这个僵硬啊，甚至还有就是中医的一些理论。但是呢，从康复的角度来说的话，还是以这个主动训练为主啊，主动训练为主。你像脑干损伤之后的，它出现的一个偏瘫啊，偏侧的肢体功能障碍，甚至还有这个视力模糊。视力模糊的话，我考虑它可能是有复视啊，也可能是有复视，看东西的话是双影啊，所以这样的话会影响它的一些活动。像这些情况的话，我们都可以通过运动的康复训练来恢复它的这个眼球的活动度啊。 也就是说，其实在康复过程中，不仅仅是吃中药这么简单。 对， 很多人没觉得，哎，我这时候在吃什么营养品，在吃什么保健品，在吃各种中药。这只是我们说康复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这个时候更多的可能需要一些我们说主动运动加入其中，才能够让患者恢复得更好。那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会继续让陈主任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在卒中之后的康复有哪些常见的误区需要我们避免。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 榜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可能工作任务完成的更好，工作的过程更顺利，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卒中之后的康复应该是越早进行越好，也有很多朋友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大家伙有关于卒中后面的这个康复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陈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我们是在腾讯视频以及今日头条为您做视频直播，您也可以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陈主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个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互动，想问问大家伙卒中之后的康复治疗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这是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给了大伙三个选项， A 选项是在卒中急性期治疗结束之后，B 选项是在我们的急性期治疗病情平稳之后就开始， C 选项呢是我们卒中发病后的一个月之后开始我们的康复治疗，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大家伙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发送答案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圆圆呢就在说，你们这个是怎么中奖啊？是最快的两个人获奖吗？还是抽奖啊？您不用担心，我们是抽奖，所以说您下半段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只要在我们公布获奖名单之前都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今天呢我们依然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节目组为大伙准备的精美纪念品一份。好的，陈主任，我们继续来回答大家伙的问题。上面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咱没跟大伙说完呢。这个听众朋友自己的父亲呢出现了这个情况，但是半年了一直在吃中药，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咱首先纠正了一个误区，就是康复并不仅仅只是比如说吃中药或者是做针灸或者做推拿，并不单单是指一个咱做了就算是很好的康复，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对，康复呢现在方法很多啊，首先我们说现代的康复医学就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它包括有运动疗法啊，然后还有就是作业疗法啊，还有就是言语认知的这些吞咽的一些康复治疗，然后还有一块的话就物理疗法啊，就是我们常规以前说的这个理疗，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中医康复的好多方法，就是针灸按摩推拿呀、等等，但是呢它的最终的理念的话还是要鼓励病人主动参与啊，主动参与啊、 哦、 这是最有效的。 这个朋友的父亲咱们稍微聚焦一下说一说这个例子哈。这个父亲呢生活基本自理没什么问题，看来什么上厕所吃饭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呢这个左半边一直不太有劲儿，而且这个我们说视力出现了模糊的情况，像这种的话您跟他说说，比如说咱们刚才说了这么多种这个康复的方法，像他现在应该主要是不是以哪种为主？ 他是这样啊，他现在的话就是左侧肢体无力， 对 啊，就是我们说所说的这个左侧的一个偏瘫啊，他其实就是一个运动障碍，但是呢还如果要是有些病人同时合并有偏身的感觉障碍，也会影响这个运动障碍运动功能的恢复啊，因为感觉是我们的一个首先是一个输入的一个这么一个信号，然后我们才同时才会有这个运动的输出。 也就是有些朋友在卒中之后比如说发木啊发麻呀， 对， 这些都是我们说感觉方面的障碍。 对然后呢还有他视物模糊，因为他脑干的，所以我建议他到医院里面具体查一下是不是复视，是不是存在有复视的情况，因为有复视的病人的话他看远处的话或者看某个方向的话他会出现这个眼睛模糊的话会出现头晕，所以他也不敢走路啊、也不敢去进行运动，会影响他的一个运动功能的恢复啊、所以他呢还是我建议还是要进行规律的这个规范化的这个运动康复治疗啊，同时可以使用一些你比如说中医的一些方法呀或者是理疗的一些方法啊、 好，所以说这个朋友咱们首先得跟您明确一点，吃中药这个咱不能作为所有的康复治疗的全部，咱们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建议您带着父亲去医院， 对， 至少让医生给您把把关，看看是不是比如说这个时候可以增添一些其他的这种锻炼的方法。 对， 然后呢他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已经恢复了半年的时间了，效果一直不太理想，这是就是恢复不好了吗？还是说他真是没用对方法？用对方法的话可能现在的效果要好一些。 好的，他这个问题呢其实涉及几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的话我们就说前面我们已经确定了早期尽早进行康复治疗它的重要性，但是呢 因为我们知道脑血管病的话，脑卒中的话，它是一个终身的一个康复过程，它不同时期的话，我们的康复目标，我要达到的目标和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半年左右的时候，当然是这个康复训练是越早啊，然后对，越早越好，进步越快。 嗯， 但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可能进入到一个平台期啊，平台期的时候，但是平台期并不是说就不需要再进行康复了，或者是康复是没有效果的了。曾经国外他们有研究报道的，就是6到8年的进行康复治疗之后还会有效。啊，所以呢，只是这个有效的话，你看它要对哪些方面进行有效啊？包括并发症的预防啊，包括它一些个这种激发损伤的这些存在啊等等啊。其实呢，还是只要是进行康复治疗，不管它的病程有多长，它都是有效的。 嗯 啊。但是关键是在于坚持， 嗯，在坚持哈。这个陈主任刚才说了好多的信息点，帮大伙儿来一个一个总结一下。首先第一个，康复治疗，尤其是卒中之后的康复治疗，它不像咱看病急性期之后稳定了，咱就可以出院，就可以回家了。 对， 康复治疗应该是持续一生的，只是每一个阶段我们说康复治疗的终点有所区别， 对， 但是是需要持续一生的。第二呢，康复治疗它的的确确有可能会存在着平台期，也就是一段时间咱们也坚持按着医生的方法在做了， 嗯， 但是效果一直不太理想，这是有可能的，都会有这个平台期，但是咱们得坚持。嗯，也想问问陈主任，如果没坚持住，比如说这段时间发现这效果怎么总是这样，和以前没太大这个差别啊，是不是就可以停了？如果真是有停了的朋友，他有可能会出现反复倒退吗？ 嗯，会出现倒退啊，就是功能的减退。往往我们有些病人，就是结束这个康复治疗之后，其实我们所说的在医院结束之后，他其实应该回到家里面以后再继续进行康复治疗，嗯， 毕竟是终身的嘛， 对对对，而且他要定期到门诊去进行复诊啊，然后去修改一些治疗方案啊， 嗯， 然后去跟他的治疗师和这个医生去沟通，我哪些方面为什么进步慢啊，这样的话是不是我哪些动作呀，或者是我哪些没有做正确，这样的话你会就是重新调整方案之后呢，可能还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 嗯，好啊，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点，希望提醒一下大家伙，在卒中的这个我们说康复训练的过程当中，可能并不像大家所预想的这样，我一天要比一天好，可能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嗯， 有的时候可能的的确确一段时间跟以前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你得坚持住，如果不坚持放弃的话，还有可能反复的出现， 会出现退步 的情况。嗯，还有朋友在说卒中之后啊，手使不上劲儿，拿勺子的时候呢抖得挺厉害的，医生就让拿一个小球捏着锻炼，不知道这样的锻炼方法有没有用，说有的时候看着老人练得挺痛苦的，不知道是应该继续坚持啊，还是说累了就歇一歇。其实很多朋友可能这个已经在医院接受到了我们说康复治疗的一些这个理念，已经在实践了，但是实践过程当中呢有各种各样的困惑和疑问，越早越好我们首先明确了，但是有的时候会发现可能这个患者在进行康复治疗的时候有点费劲儿，这时候家人有点于心不忍了，我是继续让他坚持下去呢，还是说这时候让他歇歇，累了就歇歇，咱不累的时候再继续练呢？ 嗯，他是这样的，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听众的这个亲属的话是个什么情况啊，我们就说到就是说他拿一个球去捏，这种的话其实我不知道是神经内科大夫还是康复科的来进行 的 指导哈，对，因为我们卒中以后的这个上肢的功能恢复，尤其是这个手功能恢复的话，因为手功能的话它是需要做一些精细的一些动作啊，往往呢上肢恢复的稍微慢一些啊，会出现一些慢一些，尤其是精细的到手功能的话会更慢一些，那么我们的这个方法的话就会有很多，包括它的伸展呀，包括它的对掌啊、对指啊等等这些啊，包括每一个手指头，包括它的这个腕部的一些活动啊，所以呢，如果你要是老让它去捏一个球，而且出现这个震颤，我不知道这个震颤是因为它无力出现的这个抖呢，还是因为它本身的肌张力的问题？所以这个的话，对，所以这个的话，他得详细的去再去进行一个到医院去进行一个复查，然后呢，我们是可以给病人改 就是更换一下这个治疗方案啊。如果要是做的很痛苦的话，那我们的康复理念的话，还是在他每次给他的治疗任务是在他能达到能完成而且又稍微高一点的这种情况，你不要给他完不成的这种任务，这样的话一个是他会产生一个消极，就说我反正完不成，我干脆就不做了，对对对。另外一个的话就说他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啊，所以我们就是从理念上包括我们的实际操作中，我们是不去这样处理的。 其实康复治疗啊，它确实是一个专业的学科，它的这个我们说动作要有各种各样的，康复的手段有多种方法，可能我们看别人再捏一个小球做锻炼，那可能是适合他的病情， 对， 但并不一定适合您的病情。 对对对，我们每一个动作去做的时候，其实都是个体化的，就是针对这个病人，我们需要做什么，而不是说所有的病人 都 做一样的动作。对对， 可能这个我们说每个患者表现出来可能有点类似，都是这个手没劲儿的情况，但是他可能适合捏球，像您可能就不适合捏球，您可能适合比如说手伸开握拳，伸开握拳这样的锻炼方法。 对， 每一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就跟咱吃药一样，都是感冒，有的人吃这种感冒药，有的人吃那种感冒药。所以说咱们在康复治疗的过程当中也是应该个体化的方案去制定的。 对， 再一个需要提醒大家伙注意的就是一定是适可而止，千万不能够让我们说患者在康复的过程当中有点力不能及，我们说一口吃个胖子。 对， 有一些家长，有一些我们说不说家长，家属可能会着急，专家说了越早越好，专家说了得让他自主的开始进行一些锻炼效果更好，好吧，回去以后不管患者这个我们说身体的康复的情况怎么样，开始动吧，练吧，是不是反而有可能受伤啊？ 对，其实我们康复的原则的话，一个是主动的运动啊，主动的原则，就是病人和家属一定要有主动的意识。第二个的话，我们是一个循序渐进，你给他所有的方法都是由简到难、然后呢由少到多，程度的话由弱到强，这样的话他才有兴趣，另外的话他才能达到你的这个运就是康复的目标。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持之以恒，这是我们的康复原则。 好，那也想问问您，比如说在康复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因为您刚才提到了是持续我们说一生的，我们应该是一直进行康复训练，但是我们是这个有一段时间在医院，然后呢出院了之后在家也得自己坚持，比如说在医院治疗的时间一般会持续多久，还是说根据患者的这个病情不同也是有长有短？ 它是这样啊，就是其实这就涉及到我们一个分级诊疗的问题。你比如急性病以后，你在急性到三级医院的康复机构啊，或者是康复科，他的住院时间的话是有，他有一个出入院的一个标准啊。另外的话就是说从三级医院的康复科出院之后，就到二级医院和社区医院，对，由他们来进行康复治疗。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现在的一个就是说是家庭的康复啊，家庭的康复，但现在也是比较鼓励的，鼓励回家之后，这样减少费用，而且呢患者呢回到家里面的这个环境他是很舒服很熟悉的。还有的话减轻一些这种家庭和社会的一些经济负担。但是呢即使在家里面去进行康复治疗的时候，也要定期到医院的门诊去复诊。然后呢 这个周期大概是多久，比如说三个月还是半年去复诊一次，时间是合适的？ 这个我们是一般是从刚开始的时候，你比如说他接受了规范的这个康复治疗，我们前期的话可能会一个星期2到3次。然后随着他对这个康复的理解和他的功能的一些改善，这样我们可以一星期一次，甚至2个星期一次，这样可以去跟他的大夫和治疗师去沟通去，大家根据他的情况。 所以说其实这个我们说康复治疗在复诊的过程当中，这个周期也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长。我一直认为康复这个训练反正这个动作都差不多，回家练了这个动作都练会了再去学下一个动作，也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而且呢我们的动作不是单一的，因为大家可能更多的看到的是我一个偏瘫，就是肢体不能动了。其实这病人的话他整个是偏侧的他的这个躯干的力量都是差的，所以呢我们这叫核心肌群的训练，对他今后的站立啊、行走啊、翻身起坐呀、都是很重要的，包括他的平衡功能，包括他的步态的这种是不是正确，尤其是步态不正确的，有人回家之后锻炼的反适得其反。 好，那也想问问比如说我们除了这个肢体方面的问题，还有很多的患者是有 言语方面说话说不清楚了，那这个时候咱有训练的方法吗？ 是这样啊，就是言语呢其实它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常规的话我是分成两种，一个的话就是根据它不同就损伤的部位不同，首先有一个我们可以出现失语，失语的话就包括几个方面，比如说他完全自己不能说了，或者是说的话的话不清楚啊，而且呢是单个的字啊什么的，还有呢就是还有一部分人的话他听不懂别人说什么 哦 啊，他不单纯自己不能表达，有些的话是 理解不了， 就是我们所说的听理解障碍啊，然后还有一些病人就说是复述不行啊，然后还有呢就是会合并这个，你比如说命名障碍。拿到一个东西之后他知道怎么用，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哦， 所以呢还有就是阅读啊这些，所以言语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如果要是出现失语的话它还是比较复杂的，而且失语的病人尤其是听不懂别人说话自己又不能表达的这种病人往往都会这个急躁的心情，因为他完全不能说了啊，别人听不懂他说的什么，他也听不懂别人说什么，所以对这个康复治疗的影响会很大啊，这是一大部分。还有一部分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言语含糊啊，说话不清楚，噜噜噜的这种声音，这样的话我们是叫构音障碍啊，这种病人的话他能听懂别人说的话，只是他的这个发音的肌肉出现了这个 问题， 对啊，然后呢然后还有就是支配发音肌肉的这个神经出现问题了，所以呢这个的话我们都是根据他不同情况经过评估之后去进行一些干预的治疗， 那 还是有效的。 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我们说语言表达不清的这些朋友，有一些这个我们说患者家属就说他不是说不清楚话吗，我就多跟他聊天，多让他训练，就像我们这个锻炼身体一样，我多练点我们的肌肉不就是变得更强壮了，变得更灵活了吗？我也让他多说说，没事我就跟他聊天，这样行吗？ 多跟患者沟通交流这是对的，但是呢是这样啊，就是得根据他病人的实际情况来去处理，有些病人的话他完全听不懂，然后家属也着急，反而会加重病人的这个焦虑的这种情绪啊，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大夫和治疗师的这个指导下啊，然后循序渐进的，这个言语的这个治疗的话跟肢体的运动治疗是一样的，也是要循序渐进的啊，你比如刚开始我们要，你比如有失语的病人，运动性失语的，那可能刚开始是先单字单个的字，后面又变成词，然后变成三个字的词，四个字的词等等，我们也是有这么一套严格的训练方法啊，大家也要根据配合这个治疗师和大夫一起去进行对患者进行一个可以回去之后给他加一些这个作业呀等等的。 好，所以说这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在康复过程当中的误区， 对， 就是不停地让他练，不停地让他说，超出了他自己承受的这个负荷，这事也是不对的。 甚至说有些病人会导致根本就不说话了 啊，着急，反正我也说不清，你还老逼我，算了，我不说了。 对对，因为有些如果要是言语实在是不能恢复的话，我们会有一些替代的方法。你比如说他要是书写可以的话， 可以让他写。 对，我们有一些提示板呀，只要是他表达的意思，包括有些手语啊啊，这样的话就是他表达能和家属和其他人去进行交流。对， 好，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来抓紧时间回复一下。有听众朋友说，奶奶今年已经90岁了，前两天睡觉起来呢不能说话，送医院说是脑梗，现在医院说已经恢复了，但是呢老人年纪太大了，血栓太多，说溶栓治疗是溶不了了，现在让老人回家多观察多休息就行了。说现在啊生活自理没什么问题，就是说话说不太清楚，胃口不太好，想问问已经90了，这么大年纪康复治疗是不是没什么必要了？ 其实呢就是高龄以后我们的社会的话，这种高龄的老年人甚至超高龄的老年人，就是80岁以上的这种老年人会越来越多，但是从我们临床观察的话，对这部分高龄的老年人他的康复效果还是不错的啊，会给我们一些惊喜， 也就是说其实还是有必要康复的。 对对 啊，并不是说年纪大了就可以不用康复，我们说放弃它，这绝对不行。 对，而且它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而且现在我们说这个随着我们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了，我们这种长寿的老年人也越来越多了。 对， 经过康复治疗之后，说不定这个奶奶还可以，我们说陪着您